英明不是同性恋，他也不是。除了眼前这个男人，也再不可能有人能让他这样一天到晚跟欲求不满一样，就是想24小时溺死在这种事情上。曾经年少轻狂的时候，以为已经对情欲的事情腻歪了，毕竟来来回回都差不多，换了谁都是一样的工序。可跟英明在一块儿就是不一样，身体就跟染了毒瘾一样，越满足越渴望，恶性循环。英明被他舔得心头直发痒，他抽了一下手没抽回来，反而被石毅变本加厉地往那边又拽了拽，最后只能皱眉任由对方继续卸完。这人还找得到半点以前两人初识时的样子吗？一直到两人最后在沙发上抱在一起扒了对方的衣服，英明终于忍不住压住石毅的头。 我说你这玩意儿都是跟谁学的啊？进步的也太神速了。 他好歹是拍了这么多年戏，对身体的各种挑逗了搏也已经驾轻就熟了。石毅的过去不会多纯洁，但是理论上这人重视性欲的满足应该是超过情欲的煽动。之前光看他跳个钢管舞都能看得起反应，怎么现在就跟老手了一样，花样越来越多？ 这种还需要学啊，无师自通，懂不懂？自悟的。 他话音刚落，就被原本在身下的英明翻身压在了下面。看着抓着他领子的男人笑了笑，嘴角眼角都是说不出的性感诱惑。英明俯下身子吻着石毅，两个人慢慢磨蹭着，感觉室内温度的升高以及身体里那把欲望之火越燃越烈。恍惚之中，石毅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他和英明到现在也不觉得自己对同性有欲望，但是这种对彼此的饥渴又到底算什么呢？对男人没兴趣，对女人没兴趣，就是英明这两个字就能让他一败涂地，这样的关系到底算是个什么定位呢？不过这问题最后他也没问出口，没心思也没精力了，全部的感官都沉浸在和英明的各种纠缠当中，就连第二天公司要开会这件事都被彻底抛到了九霄云外。那天晚上跑来闹过一次的男孩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，英明再过两天就准备进剧组了。这两天石毅的公司事情比较多，两个人都是要到10点多才能吃上饭。虽然石毅几次表示让英明不用等他，但是就跟他不是一个喜欢听人安排做事的人一样，他的话放在英明那边也没有多好使。多晚到家英明都是醒着的，不是看电视就是在打拳。两个人打了那一架之后，石毅才知道英明的身手是远比自己以为的要好，虽然体格上看不出优势的地方，但是真正接触上才感觉得出来那种力量的压力，这让石毅有些别扭。虽然说床上的位置他不是很在意，也不是说非要在上头不可，但是毕竟20多年了一直是做主导的那个，现在时不时的英明摆好架势，他竟然反抗的余地都有限，这种认知让他实在是难以忍受。所以工作之余他往健身房去的也多了。欧阳明显感觉得出来石毅精神状态非常好，时不时的也会靠在办公室的门边语带感慨的叹息。 虽然不知道对方到底是谁，不过俨然就是神一般的存在啊。 就这么一句话让欧阳落了一两个礼拜吃飞机餐的悲惨下场。石毅最狠的是干脆把他的所有来电都转给了助理秘书，有事儿才通知他，所有抗议一概驳回。英明进了剧组，石毅也没回自己公寓，他的东西后来陆陆续续差不多都挪到英明的仓库了，再回公寓也是什么都没有。虽然也没有多久，却已经习惯了充斥着两个人生活痕迹的环境，单身公寓的感觉石毅已经住不惯了。不过他这段时间也忙， 其实在家里待的时间也不多，唯一让他稍微有点微词的大概是烟圈了。本来英明入剧组，大部分时候这猫是丢给耗子去养的，因为寇金的生活也是不规律到了极点，王一奇更是成天过得醉生梦死的，自己养活都有困难，何况是有只猫了。但是烟圈几乎每次被送到耗子那儿都会闹点毛病，不是神经质胃炎就是抑郁症。石乙第一次听到英明说的时候狂笑了半天都停不下来， 不就是一只傻猫吗，竟然还会得流行病。 都说慢性胃炎是富贵病，不能治只能养，这猫还挺会享受啊。这种调侃的态度一直到了真正做起临时四主，石乙才深刻地认识到究竟什么叫做相思成狂。基本上从英明离开的那天起，烟圈每天早上准时八点开始就在仓库的客厅茶几蹲着，视线紧紧地盯着紧闭的大门，有时候可以一蹲就这么蹲一天。反正石乙早上出门这猫什么姿势，晚上回来差不多没变。一开始他没当回事儿，看多了石乙也开始琢磨这猫到底是什么毛病啊。后来耗子告诉他，烟圈就是特别恋主，英明只要不在他就吃不下睡不着的，得等英明拍完戏情况才会好转。 靠，你到底还是不是猫啊？ 从一开始的不可思议到后来的各种不爽，石乙认真开始考虑，他要是趁着英明入组的这段时间把这只死猫丢到路上，回头告诉英明这猫自己飞升了，对方会有几成相信他的话呢？后来为了防止烟圈没有熬到英明回来就挂掉，石乙用英明书房的一张照片扫描完了，冲了一张大照片裱好了架在茶几前面让猫成天对着，顺便发信息告诉英明他养的烟圈是个情痴。英明这部电影拍的时间并不长，大概也就一个多月。石乙在最初的时候去探过班，但是一个剧组几乎没有认识他的，待着有点无聊也就没有再去。平时两个人多是打电话，不过因为这个剧组的取景还是在周边的城市，英明偶尔也能直接回来，就是他回来的时候都是白天，赶上石乙又在公司，经常会错过。这么错过了两三回之后，石乙终于忍无可忍地留了一张很大的字条贴在门口，龙飞凤舞地写了几个字， 回来了就给我打电话。 他的字和他的人很像，透着毫不掩饰的张扬，好好写的话还凑合，不认真的话那字儿简直是可以媲美烟圈用尾巴抽出来的。英明因为这个还调侃过石乙，顶着满头的光环一点都不懂修饰门面。英明看见那张字条的时候没忍住扯了下来，只是没想到这字条后面竟然还有一张条，内容和被他撕掉的这张如出一辙，只是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，至少没有大红字映入眼底的杀伤力来得大。写完了又随便吃了点东西，英明一直窝到沙发上才懒洋洋地给石乙打了通电话，没等对方接通他就挂了，反正石乙肯定知道什么意思。然后他就看着墙壁上挂的钟一点点地变化着指向的数字，一开始有些疑惑，后来发展成担心，再到后来英明已经开始有些上火了，任谁看见了这种留言都会以为石乙接到他电话是打算赶回来的，结果他从上午十点一直等到晚上七点连人影都没看见。他后来打了大概不下20通电话，没有一个接的也就罢了，发过去的短信也如同石沉大海，完全没有回音，也就是他明天没有需要拍摄的戏份，不然洗好了在沙发上跟个傻逼一样等了一天的他简直可笑透了。